想去边度都听到澳楼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是、咁简单。 澳楼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是10月22号14年的南风窗。今天呢有三位主持的，有我阿 Sam 啦，有萧华姐姐。 是，各位好。 同埋阿 Wilson 的。 你好，大家好 ,Wilson。 咁、我哋今天呢讲个 topic 呢就是关于CY 最近就在维基日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咁、那个文章嘅大意内容系乜嘢？萧华姐姐或者同大家讲讲。 哦，咁文章嘅内容咧就系咁嘅，咁就系佢咧就接受一啲外国传媒嘅访问咧，而我而家系睇紧《华尔街日报》嘅，咁佢就讲到话学生系要求呢个直接呢、這个嘅选举咧，即、就、系、是、由公民提名啦，或者总之佢话系direct input from the public on candidates 咧，即系话总之由公共直接選舉的話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因為如果是有這樣的情形之下呢，就會是有很多的公眾人士呢就可以選舉到他們那個的特區的首長啦，然後呢他們就會壟斷了那個議會的，而他亦都是講到有什麼人呢，他說香港有多過一半的人呢那個收入是少過美，咁我哋計算咗大概就係港幣14,000元，有一半以上嘅有呢、這個即係咁嘅人工。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有全面嘅 open for public 嘅選舉嘅話咧，就會俾呢一啲人咧係壟斷咗個議會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係唔得㗎，即係係唔應該嘅。咁所以咧，呢、這、一個就係、is not acceptable 嘅。咁佢就話，所以即係不能夠接受，咁所以咧，佢係唔會贊成有咁樣嘅直接選舉嘅。咁而呢一個講法咁樣講到出嚟，當然係引起我諗係全世界嘅譁然啦嚇。咁而《華爾街日報》嗰、那個主題嗰度咧，亦都係講話佢係話窮人咧就係應該冇資格係選舉嘅嚇。咁呢一個已經係我諗我哋在人世之間咧，聽到的一些説話咧，即係當然啦，好獨裁或者好落後或者好變態的人咁樣講唔出奇，但是作為一個香港的特區的首長，而且理論上嚇又留學英國啦，老婆又英國人啦，改佢英國名啦，三個仔女留學曬英國啦，咁樣佢同外國。佢同外國好有關係㗎啦，有極深刻嘅即係外國嘅干預嘅關係咧，居然係講出咁樣嘅説話，而且佢仲係主導呢一個香港嘅所謂普選嘅話咧，咁啊真係人世之間，如果講出咁嘅説話，我即係我唯有講一句係無話可説咯。 唔係咁，但係點解唔啱？點解唔啱？佢你覺得佢講得唔啱咧？佢點解？但係如果話用乜嘢香港變成福利主義社會咧？ 是啊是啊，我首先第一次看到呢，原来我不是知道香港的人呢，原来呢第一我觉得人工是非常之低的。因为原来香港一半以上的人呢超即是少过14,000元呢，14,000元人工当然不是很低啦，不过以香港今时今日那个生活的水准和那些租金啊各种的物价来讲呢，如果一个人只是14,000元，最多加上他老婆啊 28,000元的话呢，我相信無論你是住私人的樓宇或者是自己買了樓呢，我想你都是很辛苦。咁除非你是住公共屋邨，但我相信14,000元兩份兩公婆 係住唔到公共屋邨嘅。咁如果理論上一個正常嘅會結婚生仔嘅話咧，簡直就係非常之痛苦添。咁即係我岔開啲嚟講嘅啫嚇。咁但 係 梁振英 先生今日建立到就係嗰個公屋嗰、那個資格係9000蚊啊，我係立過，但係我。但係印象中係嗰個叫咩入息中位數嗰個位咧，係大約係呢個數字嘅，所以佢14000係高過呢個位咯。但係亦都係好多人以我哋澳洲人嚟睇，係一個不能生存嘅人嘅工資。如果折翻澳洲自己， 唔係佢14000冇講冇講做幾多個鐘啊嘛。而一個香港嘅問題就係話收入越低嘅人，佢工作時間係越長噶嘛。即係佢話揾14000好似揾好多咁樣，但其實你除翻開嘅話，可能話佢第一日要做講緊可能18个钟，係咪？或者13、14个钟咁樣，咁變咗其實佢哋係好辛苦咯，好辛苦。 係，咁我哋除咗係唔拉佢之外咧，我就想問一問啦。嗱，頭先阿 Sam 拋出一個好嘅問題，即係點解唔啱咧？即係點解呢個世界上要人人或者唔係人人啊？好多人係有資格被選，即係選或者選舉參與所謂選舉有兩個資格啦。第一就係選人哋，第二就係俾人選。我都想問下阿 Wilson， 你又有咩睇法咧？即係梁先生有咁樣嘅即係驚人嘅言論咧，你有咩嘅意見咧？ 講翻澳洲本位啊，嗱，你個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係應該係公平公正噶嘛？但是在澳洲仲有一样，我哋是必须投票的。如果你是将用14000港币月入作为一个门槛的话，我想佢梁振英又是挑战紧全世界的香港人的道德底线。根本就是从来我觉得这个人讲嘢都是离晒谱。同埋有一样，佢你翻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呢，就是林郑月娥在7个月之前是chair 呢個叫做政改嘅事務咧，嗰、那個意思就係中央已經知道呢個人出聲都係亂咁噏嘅，所以個重擔就擺咗喺林鄭 政改三人組，就係、是、包括梁振英在內嘅嚇，就有你即係三個人啊，即係咁。 但係由於香港爆發咗雨傘運動咧，所以佢先至有份喺度説三道四啊嘛。我嘅睇法就係咁咯。 所以香港亂，你話對佢 點 咧？ 所以就喺度混淆視聽啦。係。 想問下你啊，點解你話佢挑戰人類嗰個道德底線咁樣好嚴重啊？雖然呢個人都冇乜道德嘅，但係點解你話佢仲挑戰人類道德底線咧？最 呢句嘢係啊，聽下台長同埋阿沈旭輝喺嗰個 ISIS 嗰段裏邊個段落話割人嘅頭腦。以示恐嚇全世界人咧，咁呢個就係我引用翻正正呢句説話，佢係挑戰緊所有有思想嘅香港人，或者行出嚟對抗今次佢香港個不公平現象嘅人嘅睇嘢嘅眼光嘅視覺，簡直就係將我哋當作為國內人同一視野咁看待啦，希望。 唔係，但我唔好明啊！咁啊，可以解釋一下 Wilson 點解即係理論上咧，任何嘢都可以有所謂框架，或者有某啲嘅指標，或者有某啲嘅界線嘅。咁佢就奇怪啲啦，佢就用月薪為限啊。咁點解你又覺得佢係所謂好 ISIS 咁恐怖，挑戰人類嗰個道德界線咧？即係你有啲咩見解喺呢度？ 唔係啊，呢個係從佢由未選特首，我已經好憎呢個人，已經係感覺。 咁係咪你個人嘅？ 越憎就越要聽啦，因為你要認清楚個人係點樣可以將香港淪亡到呢個地步啊嘛。 係，咁但係用一條劃分一條咁嘅底線，究竟係有啲咩挑戰道德嘅問題咧？ 如果咁嘅意思嘅話，咪教化咗六四之後。这个邓小平讲的开放中国人的思想跟我们一样，你不论你杀人放火好，你赚够14000呢就有到个选举权，哇，是不是一天都光晒，对于想选的人就不用跑上街啦，向前看嘛。 咁阿 Sam 你有咩睇法？ 攞嚟讲嘅啫，因为点解？因为基本上逻辑上都有问题啦。就算你根据人大嗰个决议，就系都系一人一票选噶嘛，系嘛？佢只不过系筛选过之后俾你一人一票选啫。咁你一人一票选出嚟嗰个都系有大部分系低过万四蚊嘅选出嚟。 我就系嗰个后边嗰决嘅，即系后边嗰决就 佢擺咗三個鴿月餅，即係俾你自己揀。咁呢個我哋每一個人嘅正常人有正常思維都知道，根本呢個唔係一個真正嘅選舉啦。而調翻轉睇，我自己就諗，就算你唔好話月薪14000啊，就算你月薪1,400,000啊，好多醫生啊或者更多人嘅高，即係好高人工嘅，你只要唔入到一個12,000人嘅一個選舉會，其實你即係我其實好憎講呢句話。选一条毛咩？因为你冇得选，系完全系，即系无论你话从嗰个角度嚟去睇啦 ，even 你系几高人工好，你冇，其实你系冇得选择，你都系等人，全香港得1200个人啫嘛。根据如果冇改嘅话，选委会个组成部分就咁样，你唔好讲佢乜鬼界别啦，唔好理啊。实际上，香港真系只有1200人选出嚟，你先至系再俾你。輕輕擺品或者係老老土土咁去投票啊，咁呢個已經係即係唔符合呢個所謂普選嘅公平、公開、公正嘅原則啦。咁第二頭先講啱啦，就算係擺咗出嚟嘅話，真係零啊，甚至係負啊。理論上只要你有香港嘅身份證，你就算你坐緊監，你都可以選。咁所以兩種嘅問題之外，第一無論你有錢，第二無論你幾窮，同阿梁振英講啲講。八件好似同乜關係？唔知你有咩意見 咧？唔係佢而家其實我覺得咧，講到依啲其實全部都係幌子嚟嘅啫。其實而家梁振英想做嘅根本就係打輿論戰。其實所謂嘅辦4蚊也好，幾多錢也好，福利社會主義也好，其實依啲全部都係模糊嘅焦點，就係、是、希望可以爭取到大部分市民嘅支持，或者退一步講減少。市民對佔中， 但係根據好多嘅即係調查就顯示咧，月薪比較低，即係水平比較低，而年齡比較高嘅咧嚇，即係兩低一高嘅人咧，係較為支持梁振英先生。咁而家梁振英先生居然話係14000蚊留下嗰啲，似乎就唔好適合參與呢個咁樣嘅遊戲嘅話咧，其實佢係自己倒自己迷。所以我徹徹底底地懷疑咧，究竟佢嘅 IQ 同埋 EQ 同埋 MQ 咧，好似都係。零啊，甚至 系你讲得好好啊，佢即系呢个咪正正系佢走数嘅惯常例子啦。你今日我又睇到段文就系话何启华都话佢走数啦，咁你系冇办法。头先阿思华头先你1200人提委会嗰度，我你话14000至84000嘅人，如果84000都入唔到1200人，那个好那个观点好，这个系提委会个道理。八四万嗰个都入唔到1200人，因为。李嘉誠 hold 住呢個提委會，以前嚟講佢係有60多票嘅，800人。 係啊，幾十票㗎， 咁變咗你就係越有錢就可以咩？佢只不過係將另外個提委會個嗰、那個筲箕嘅密度鬆緊嚟到落翻個西啊嘛。我就睇法就係咁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需要去搞清楚究竟所謂嘅民主其實追求啲乜嘢？其實依刻去到依一刻，其實即係我覺得梁振英放依封出嚟，其實都係模糊大家視線嘅。其實大家最重要係知道自己大家究竟係爭取緊啲乜 Q 嘢先。咁其實如果你話要爭取民主嘅話，其實最重要我哋要睇翻政府係又為何需要政府依樣嘢存在啦。系咪？咁我谂今日冇人会再相信即系君权神授呢一套噶啦，即系我哋唔会再行帝制噶啦，系咪先？咁你喺一个现代社会里面，个政府系咩 function 噶啦？咁基本上其实从民生角度嚟睇，有三个主要嘅功能。咁你第一就系、是、一啲公共设施嘅建设啦，即系譬如道路啊、铁路啊、发电厂啊，诸如此类啦。第二样嘢就系一个财富再分配。而呢个其实正正系重点啊！点解我哋需要有财富再分配咧？系因为我哋系生而不平等嘅，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喺网上面其实有一个好 hit 嘅哲学家 John Rawls， 佢讲咩何谓公义啊？人生出嚟系唔平等嘅，因为有啲人生活喺一个富裕啲嘅家庭，有一个人可能生活喺啲贫穷啲嘅家庭。咁一个富裕啲嘅家庭嘅小朋友成长嘅时候，佢会有更多嘅机会。咁而正正就係因為有呢啲不平等，政府係需要再分配資源嘅，所以點解政府會抽水？係咪會提供一啲免費嘅教育，會提供一啲福利？咁財富嘅再分配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 function 啦。咁其實所以就係話點解我哋要容許窮嘅人可以投票咧？係因為窮嘅人佢哋正正就係社會上面需要一啲更多嘅照顧、更多嘅幫助嘅一群。我講嘅幫助唔係話一啲好現金，俾現金獎我俾500蚊，你俾1000蚊，呢啲係冇用嘅。我講緊係例如一啲譬如話醫療福利啦。 最實際的，譬如一些教育的福利啦，教育的資助啦，香港政府咁有錢，我哋係咪可以提供啲更好嘅醫療福利、更好嘅教育福利咧？嗱，如果呢啲人係冇投票權嘅話，我哋剝奪咗佢投票權利， 係絕對正確。 咁佢哋嘅利益點會受到保障？點會受到照顧咧？係咪先？嗱，頭先有小葵姐姐講過就係話，呢啲人咁會壟斷咗，會壟斷咗個社會即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第三點就係話，你其實係一個一啲係要維持啲 social order 啦，即係通過一啲政策去維持 social order。例如好似而家高地价政策啦，其实是政府搞出嚟㗎嘛，係咪？咁呢一啲嘢就係、是、政府嘅一啲 function， 就係话设定一啲規則俾大家去遵守，贡献呢个社会或者去谋生咁样啦。之如此呢，例如譬如话设置啲法例啦，你劳工法，你去返工嘅时候有啲咩法律遵守。呢三，头先我想讲呢三样基本上就係现代政府嘅三个主要功能。咁其实头先我都提过啦，就话喂，你点解我哋需要照顾社会嘅低下阶层，就係因为要维持一个社会嘅公义性。因为喺现今呢个社会，其实政府嘅存在系基于人民嘅授权。今次呢一个雨伞运动就係最好嘅一个例证，就话喂，如果当人民一大部分嘅人民拒绝遵守法例，佢拒绝呢个政府嘅统治，咁你就企喺度㗎啦，你就企咗喺度㗎啦。任何一套規則，任何一个政府嘅存在，都係需要人民去授权要接受㗎。咁当然你可以话我有枪我真啦，可以啦，但你譬如香港咁样就已经唔得啦，係咪？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所以点解我哋其实係不但只係应该，亦都係必须要俾所謂的收入低過14000的人去有投票的權利 的。我首先覺得，第一，你剛才講的是一個所謂理想的社會，或者是所謂民主的社會，實際上世界上有超過50%的國家，大多數都不是這些前提的，即是它有各種各式的政治。那這個所謂民主社會或者民主的政體，我相信是很多人類有思想或者熱愛自由的人所追求的，除非他未經歷過或者他未見過。譬如我舉例，北韓人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他不一定是喜歡的，不知道他喜歡不喜歡，因為他未見過。又或者非洲那些部落，可能他有個族長，那他的模式是不同的。那即這些我相信是受過教育的所謂發達的國家的行之都幾長下，多數超過100年先進的民主社會所追求的嘢啦。咁我自己覺得你頭先所講嘅係我嘅追求，但表示如果唔係呢個就政府係冇功能。至於你頭先財富再分配，我哋知道如果喺某一啲嘅政府咧，個財富就冇再分配嘅，係財富不斷係咁樣去收斂或者係收集。舉例，譬如話一啲嘅財嘅政體啦，甚至好多似乎係民主政體嘅菲律賓啊、東南亞一啲國家或者中國啊，都係嘅財富根本就冇通過你頭先所講嘅第二點係再分配，又或者有少少嘅，即係好少嘅人攞咗好多，然後就留翻少少俾啲人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如果從第二點嘅角度嚟睇咧，所謂財富再分配嗰個方法咧，就係、是、一種如果係以民主政體嚟講咧，就係、是、令到個社會係比較安寧。嗱，舉一個例。而喺澳洲嚟講咧，我哋呢一個唔係一個民主嘅政體。好啦，如果啲財富係集中喺某啲人手上，而我哋一般嘅平或者甚至係貧民，係佢冇對呢個政府咧係有話語權嘅話咧，佢可能會大暴動嘅，會係即係反抗呢個政府，反抗權。抗極權喺咁嘅情之下咧，其實政府係要用好多錢啊、好多時間、好多人力咧，去搏殺呢啲反抗嘅。喺咁嘅情之下咧，成個社會所付出嗰個代價會好大。嗱，咁阿 Sam， 我知道你啦，都係高薪厚職嘅。舉例啊，如果我當你係先啦嚇，如果你係交好多税，但係你日日夜夜仲係俾某一啲貧民啊，或者係某啲人騷擾嘅話，你會覺得不勝其煩。咁於是你當然唔願意交咁多税啦。但係我話，譬如話你，我舉例，你交税係交咗50%，但係覺得我係值得嘅。雖然我而家税重，第一，我如果有一日我係冇嘢做，我係有社會嘅保障；第二，我老咗之後，我有退休金，或者係從你嘅公司，或者從個社會資源。 第三，我行到出去，我知道我会是安全的。点解呢？因为其他人如果佢系失业或者有任何嘅不幸嘅事件发生喺身上咧，佢又就会保障，所以佢就唔会加害于我。所以其实民主社会其中一个最大嘅特色，或者我自己认为最大嘅特点咧，喺呢个财富嘅再分配嘅过程里面咧，系令到成个社会系好有安全感。嗱，呢一个当然系一个完善嘅。明嘅係行之比較有限民主社會啦，而呢啲喺呢啲東南亞嘅所謂行一個普選制度嘅呢啲國家咧，並不適用嘅噃，因為事實上你喺菲律賓雖然你係可以投票，但係相當唔安全嘅，尤其是華人，因為佢哋如果擁有財富嘅話咧，佢哋係成日俾人哋綁架，或者係成日俾人哋啲撕票，就係好唔安全。一個民主社會必須係有好。我相信你都明白，是要一整套的很多的东西去配合，然后才可以行得是所谓有效的。 那个是社会公义问题。刚才有小华姐姐提了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刚刚醒翻起，就是你说梁振英他的群众支持基础主要是来自一些低收入， 那他没有哪个选票的， 他现在竟然出卖这帮友仔。咁其實呢個就正正係一個，佢使乜賣你哋帳啫？屌，北京陰點嘅啫嘛！我 話老實講，如果佢經過選票而真係俾人選咧，我相信佢個施政困難冇咁大嚇。而我亦都覺得係心甘情抵嘅，因為事實上係經過選票嘛嚇。咁問題而家就唔係嘛嚇。 第二點就係頭先你所想講嘅社會公義問題啦，即係我就算你揾到錢又如何？如果社會唔安定，咁點解好多比較先進發達？有國家 so called 嘅社會福利主義國家都係比較社會比較穩定嘅咧，即係你見好少差佬喺條街度嘅咁樣。咁其實就好有趣個問題，大家有冇發覺咧？阿李嘉誠自從回歸咗之後，好乞人憎啊，係咪咧？即係佢其實佢自己佢都好唔高興，即係點解我回歸咗之後成日俾人孖叉？我以前 反嚟佢逐漸將佢嗰個叫做財政嗰個決定權交俾佢個大仔之後咧。佢個大仔仲更加厲害，可以係挑戰又係香港人對佢哋李氏家族控制嘅底線咯。譬如佢最近嗰啲咩百佳話買嘢啊，啲牛扒豬扒可以將啲肥膏搭翻底啊，同埋佢最初係賣嗰啲叫酒店變住宅公賣啊嗰次。咁就最收尾係turn down咗，但係佢係挑戰緊梁振英政府同埋香港個法治囉，應該就。 唔係，咁佢點解佢97年之前都係咁做生意，97年之後大家會對佢嗰、那個所謂嘅不滿啊係犀利咗咁多呢？喂，賺錢賺到盡，大家都好可以理解啊，係咪先？大家都話喂搵食啫。唔係，但大家有冇諗過深層次，有諗過點解在李氏家族做生意没有一个很根本性的改变情况之下，为什么他们的声望是会江河日下呢？或者在香港，为什么香港人大家这么不妥他呢？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会觉得97年之前我又是这套制度，这套制度是公平的，大家在一个 level playing field 一个公平的制度之下，那么李先生他穿胶花，他犀利，他穿到发达，底都发达的，是他厉害。但係97年之後，大家發覺喂唔係喎，咦、你成日都官商勾結係咪先？又同阿曾蔭權明明搞數碼港啊，變咗地產項目，啱啱先？你哋班友仔地產霸權，個個有錢有地嘅，拿住曬啲資源，你哋玩曬啦，係咪先？我哋開間鋪嘅大佬，交租都揾朝唔得晚，啱啱先？即係大家發覺喂個遊戲規則唔同咗啊！而家唔係你夠勤力、夠聰明、轉數夠快，你可以上到位喎。而家係靠關係，你北京有冇人？你本身有冇錢係靠呢啲嘢上位喎？而家大家發覺到，咁梗係唔妥你李嘉誠啦，係咪先？喂，大佬，你啲錢係點樣嚟㗎？你啲錢靠壟斷翻嚟㗎嘛？ 嗱，呢一點咧，我有保留啦，因為事實上當然啦，97年之後，其實我覺得李嘉誠都有個鬼正。97年之前，佢都係同政府打好一個非常疏嘅關係，以至官商勾結有。咁當然啦，佢作為一個華商，即係華人嘅商人，咁即係而且英平嘅一個政府，一個民主嘅社會咧，佢亦都好善於去統治人民，咁所以佢唔多唔少都會喺啲地產商啊或者某幾個即係 富即係財閥身上咧嚟到留翻啲錢俾啲人，咁所以社會上係比較公正。正如你頭先阿 Sam 你講啦，你話所謂財富再分配咧，喺香港喺1997年之前咧，我相信一定唔係公平嘅。但係個機會係比較公平啲人有，好似你咁講，每一個人生出嚟都唔公平嘅。咁但係咧嗰個機會係均等，咁所以我哋聽翻琴日阿林鄭等人對話時候，你發覺坐喺度嘅五個人咧，政府嘅高官基本上都係基層出身。他哋係可以，林鄭自己本身都話自己係企喺個下格牀嗰度做功課啊，一路係到中學嘅時候都係咁，都係窮，誒唔係好窮苦咧，唔係有錢人出身，就係因為當時社會可以俾佢哋一啲咁基層嘅人咧，都有機會去到爬到上去最即係嗰個統治界嘅最頂層，但係喺香港而家咧根本完全冇乜機會。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97之前咧官商勾結係有，不過咧冇而家咁嚴重。而97之後咧，嗰、那個官商勾結咧係嚴重到基本上所謂中產階級都生存唔到、生活唔到。咁所以居然有人咧，我今日聽收音機嘅其他網台有個人咧就話：哦，14000以上咧就係中產階級。我心諗咁都叫中產階級啊？如果你住14000，你唔住劏房，我諗你生存唔到啊！嗱，唔好計爸爸媽媽幫你啊，我當你係一個普通嘅收入14000甚至20000嘅，我唔相信你一個人要生活，你可以自己租一層好細嘅樓。嗱，我計你要衣食住行，要翻工啊，咁所以呢啲點算係中產階級咧？我嘅意思就係97年之前官商勾結有，不過冇咁嚴重，而且英國政府善於管治。97年之後咧，嗰、那個官商勾結係加倍定嚴重，官商勾結係更加嚴重，而且港府係不能夠善於統治，而且香港最缺乏喺97年之後咧，就係、是、嗰個公平嘅機會咧係越 個問題就喺呢度，點解會嗰個公平嘅遊戲規則、那個 level playing field 係會冇咗啦？個問題喺呢度咪啦，官商勾結咁，你話以前英國 都有高地價政策，都係一路係繼續緊。 補充翻英治時期咧，都廉政公署喺成立之後咧，喺香港都仲係行之有效。到97過後，董建華年代咧，我睇到咧，阿董伯伯係偏袒李嘉誠家族一個人嘅財富，而去到曾蔭權年代咧，四大地產商咧，佢都係擁護嘅，所以或者佢曾蔭權係巴結曬香港所有嘅有錢佬，所以香港佢行嘅政策咧，只要係有少少傾斜咧，佢哋都是利益得益者咯，嗰、那個對於財團或者財閥嚟講， 唔係依個其實我都想講咗個重點出嚟，正正就係好簡單啫嘛。以前港英嘅時候有冇官商勾結咧？哇，你可以話有嘅，但係始終英國佬後面嗰個政府係選出嚟嘅。係咪？同埋佢即係解密嘅文件亦都講咗啦，李鵬港教授嘅嗰本書都寫到，就係話好多時候政府去做政策咧，佢都以在地嘅基層或者在地嗰、那個即係香港在地嘅利益為優先前提嘅。當年嘅英國政府其實利用財閥去幫佢哋管治香港，而今時今日依個政府，我哋見到回歸之後嘅歷任香港政府其實係為財閥服務噶嘛。政策是完全一面倒地去傾斜去財閥那裡。打個譬如最簡單的高地價，以前英國佬管的時候是高地價，為什麼？因為香港是沒有財政收入、大部分的收入是來自買地以及、股票市場，但股票市場的收入不是那麼 predictable 嘛，是啊，但賣地的時候是由政府控制的嘛，那政府要控制要玩的遊戲怎樣玩下去呢，就一定要有財閥去幫手嘛，要財閥去勾地去買嘛，其實是通過一個這樣的方法、等財閥去幫我們賺錢嘛，是不是？97年之後的玩法是怎樣呢？是只要你有地的話，你就可以拿實個土地供應，政府是做一些政策出來是等所有嘅地產商可以賺到盡嘅，係賺到盡嘅。例如發水樓啦，係嘛最簡單嘅啦。例如以前港英點衰都好，你可以住居屋，你有公屋，佢確保你係低收入人士或者你係一個打工仔，你點都會有一間屋可以安居樂業。咁我哋就唔好話兩位啦，我成長嗰個年代係咪先？我八十後80後，我出生嘅時候大部分人都係住屋村㗎。 冇錯， 十個裡面有七個都住屋村㗎，啱啱？今時今日，你再去倫敦公屋俾我睇下，睇到倫唔倫到？ 点解轮唔到啊？因为逼你啲人住私楼啊嘛，托市更加炒高嘅市啊嘛。以前港英嘅时候啊，那个房屋政策叫做收收补补，而家直情系冇房屋政策，直情系冇房屋政策。再睇睇个教育，再睇睇个教育制度点样。以前港英嘅时候点衰都好，佢唔教你逻辑思维，唔教你批判思维，但佢点都会确保你出嚟嘅毕业生系有一定嘅技术水平。今日俾董建华搞完之后，教育制度除咗系一盘生意之外，仲系啲乜嘢？咁而家可能出嚟搞社会活动呢一批，好明显系即系教得几好啦。但系其实整个教育制度系完全系跟 唔上。所以我想问下你阿 Sam， 咁同呢个系民主点样去挂钩咧？ 嗱，就翻去你讲嘅， 听紧。 喂，哇，我标声断咗先。OK， 我哋而家 cut 翻，迟啲 cut 翻我哋继续讲。咁同头先讲个民主。要確保即係所謂嘅草根階層有投票權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如果呢一堆人係冇投票權嘅話，政府係唔需要向佢哋負責。咁政府唔需要向佢哋負責嘅時候，政策就更加係有一個誘因去向一啲有財有勢嘅人進行傾斜，就係咁簡單。佢唔需要同你攞選票，就唔需要照顧你利益。啊，兩點啦、啊。第一點就係話有錢同冇錢係咪一個常態嚟嘅咧？ 我當然唔係常態，可以浮動㗎嚇，可以變化㗎。 唔係咯，冇錯，個問題就喺呢度。我哋講緊其實即係學術啲嚟講，就叫做個社會流動性啦。其實係咩嘢叫社會流動性啫？就話你俾唔俾我發達啫嘛，簡單啲講，啱唔啱先？而家香港社會就係你，而家香港社會係你唔 Q 俾我發達啊嘛，啱唔啱？喂，我以前我哋英治時候，喂人哋話你屋有好多人都咁樣發達，屋企係住廉租屋嘅，一家四口一家五口，然後樓下租個士多係咪先？做個小生意開間士多仔，啱啱？然后就可以供到两个仔女出外国读书啊， 同埋可以做几份工啊，即系你搵有时间嘅话，你系有嗰个工作机会或者嗰、那个希望喺个现实嘅社会见到啊。 因为有多中小企啊嘛，而唔系俾大财团垄断晒啊嘛。今时今日你试下开间士多俾佢睇下，你俾领回炸死你啦，系咪先？冇咗嗰个发达嘅机会啊嘛。 但系你解决唔到问题啦。就係話，你點樣係避免呢個福利主義？譬如話過分，頭先我講啦，最低工資就會好，最低工資係好高嘅，工時係會好短嘅，然後咧就好快退休嘅，退休金好多嘅，因為嗱就講人人都中意有呢樣嘢㗎啦。如果唔使交税或者交少啲税，又有咁好嘅嘢，咁我梗係會著做啦。點可以嗱福利主義梗係好啦，問題福利主義咧就是、後繼無人嘅，係咪先？最後你就會即係全部清曬倉嘅。咁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咁樣嘅難題或者呢個困局咧？ 嗱，第一頭先我講嘅第一點其實就係第一個解決嘅方案，因為好簡單。如果你將啲窮嘅人變成有錢嘅人，咁仲何來傾斜咧？你明唔明？個社會嗰個價，個社會嗰個目標或者社會嗰個架構就要用。容許人哋發達，咁因為係流動噶嘛個社會，你唔勤力嘅，你唔或者話你唔能夠適合時宜嘅，你可能有錢變成冇錢，而你係出你可能冇錢嘅，個社會係應該容許你去變成有錢啊嘛，嗰、那個 so call 嗰個有錢同冇錢嗰個階級並不是固定噶嘛，而係流動噶嘛，而依個正正係財富再分配嘅重要原則啊，所以 但係呢個點樣可以避免選到一啲中意派錢嘅黨派或者人？派呢個一定係最多人選舉㗎，係咪先？如果佢肯成日派錢嘅話，咁樣去避免到呢、這、一個，因為呢一個派梗係好啦，你派得一年兩年，最後你全 就係共產黨最願意見到嘅政黨輪替咯。因为譬如我哋呢边澳洲咁样，你工党同埋联盟党到时到后呢就会换㗎啦嘛，最多做两届，咁好似一个共识，因为个人都知啊，挨十年挨八年苦，下次就转仓㗎啦，咁就个游戏系会对民主社会系公平啲囉，我睇到。 呢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叫做 race to the bottom， 即係话大家斗战。啊、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喂，如果喂會唔會有啲有候選人就話，喂，我將香港所有嘅錢派曬俾你哋，你選我一票啦咁樣。你覺得咁樣嘅候選人會唔會選到？ 冇錢嗰啲咪會啦，係啦。 我好懷疑咯，嗱， 冇錢嘅佔大多數。 唔係，但係你唔好當，喂，大家要分得兩樣嘢，有錢同冇錢咧係唔代表佢哋係咪傻係咪白痴噶嘛？啱唔啱啊？如果你派曬啲錢出嚟，你話我如果有個人走出嚟，佢話嗱，如果你選我咧，我將香港嘅錢分曬俾所有人，係咪佢就會一定當選啊？我覺得唔會。 喂，萬四蚊揾得低過萬四蚊嘅人，佢唔一定係因為佢係弱智，所以佢揾萬超過萬四蚊，可能係好多種種每一種唔同嘅因素，或者可能佢屋企有一個病嘅阿爸，或者屋企有好大家庭負擔，又或者佢細個嘅時候冇機會接受一啲好嘅教育，令到佢唔能夠有一啲好嘅發展機會。諸如此類，唔代表佢係一個唔理性嘅人嚟嘅，係咪？而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財富再分配唔係一定係代表係現得嗰兜現金獎，我俾500蚊，我俾1000蚊，唔係呢一種叫做財富再分配，而係話喺一啲有錢嘅人手中攞走佢嘅一啲財富，然後去分配俾一啲窮嘅人，通過一啲方法，就譬如一啲醫療福利啊，一啲好嘅教育啊，或者一啲津貼形式啊，而去幫助佢哋去有更好嘅發展，例如有更好嘅教育啦，例如佢哋會做生意比較叻，可以做到生意啦，可以揾到錢為個社會製造到財富啦，咁樣係對整體社會發展係更加有幫助嘅。如果好似阿梁振英咁樣講，哦，你揾錢少嗰啲，我哋唔需要你，我哋淨係你啲有錢嗰啲，咁咪即係倒退翻以前封建社會。咁點解如果依套嘢係得嘅話，依套嘢係能夠令到社會前進嘅話，點解我哋唔返去 feudalism， 唔返去封建社會啫？直情搞掂啲貴族咪得囉，你留下嗰啲蟻民自民唔需要你㗎。 但係睇 唔係，咁當然呢個係唔可能啦。嗱，我就好懷疑嘅，所以我而家都即刻諗下，究竟如果你講嘅真係有一個人舉。假如佢有呢個咁樣嘅能力啊嚇，即係 power， 即係有咁嘅權力咧，真係可以將全香港嘅庫房啊開出嚟，每人分50萬，我肯定佢可以被選到。但你話係咪理性咧？咁梗係唔理性咯，所有錢使曬，梗係唔係好理性啦。但係事實上，如果你話一時嘅派糖，應該係會贏得一時嘅歡心啊。咁尤其是我頭先已經講啦，大多數人。都真係唔好話需要啊，即係總之係鍾意呢一筆係意外之財咁啊，呢個係第一。咁第二咧，我頭先就突然間係諗到咧，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假定民主社會嘅人追求民主社會或者係民主社會嘅人咧，應該係比較理性嘅嚇，即係係會知道有更長遠嘅目標。呢個其實我幾懷疑嘅喎，就算以即係以香港以澳洲政府嚟講啦，澳洲已經係一個都幾行之有效嘅社會嚟㗎嘛。咁但係事實上咧，你會發覺啲選民都係唔係我認為咁理性咯嚇。唔知你哋諗係點睇？ 我依個好反對，因為絕對係冇可能係你邊個派錢派得多就選邊個。睇埋香港絕對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好簡單啫。如果你有一個公平開放嘅選舉嘅話咧，咁自然就公開辯論啦。即係你要令到一個咁嘅政綱嘅候選人出丑，好簡單嘅啫。咁你派完錢之後，你有咩後著咧？冇，就咁大家每人派10000蚊就冇啦。咁大家會問，咁之後點啊？係咪？如果有另一個候選人，喺香港依一個咁樣嘅開放社會、咁樣嘅公民素質嘅社會，你有一個候選人係能夠俾到一個具體嘅政綱嘅，例如就係話，我會有一個目標，就係話我會令到我當選之後嘅4年，50% 嘅人係可以上到廉租屋嘅。諸如此類，又或者我會放棄普通話教育，而去提高英文教育嘅水平嘅，諸如此類。咁樣嘅一個政綱喺一個公開辯論嘅場合，我覺得絕對係比每人派50000蚊更有吸引力，絕對係比每人派50000蚊更有吸引力。你攞住50000蚊，你可以買到啲咩？你可唔可以保證到你有一間廉租屋啊？唔得噶嘛，係嘛？但係政府拿住個公權力，佢可以有能力、有機會去做到呢啲嘢。 但係梁振英政府就係完全唔做，同埋。佢呢個喺香港共自由嘅資訊，我哋大家都知道呢啲財富再分配嘅道理。但係梁振英嘅諗法就係好似阿 Sam 你頭先提法，佢將你話如果有個特首上嚟個政綱選舉實首嗰陣時係派50萬派一大派曬香港個財政儲備，人人都有一大嚿錢。嗰、那個特首我都認為會咁嘅政綱係會去掰到好多。窮嘅人嘅票噶嘛，咁就係你呢個睇到係梁振英心目中嘅個反智嘅思維嘅方法咯。佢就係要將1800蚊美金、14000蚊港紙隔一條限。而家香港個特首選舉嘅制度就係1200人，就係即係權貴嘅票啊嘛。佢就係要擺呢啲票，就已經可以當選下屆特首咯。 其實好簡單，點解而家依個政府佢唔能夠好似當年港英咁樣，可以令到啲地產商貼貼服服？ 係咪？你哋賺是賺，唔好賺咁過分。點解而家做唔到？ 真正嘅掌控者係一國啊嘛，而一國佢都仲係行緊一黨啊嘛，所以我睇到係呢個理由令到阿 Sam 你講嘅佢行唔到嘅原因啦。 冇錯，呢、這個就係、是、就呢、這個絕對係就係個叫害。Wilson， 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就好簡單啫嘛，因為大家咪喺北京有條線咯，啱唔啱先？有錢嗰啲咪北京有條線咯，你上面北京落翻嚟，你咪要聽咯，你係咪先？你唔敢喐我噶。但係如果嗰、那個權力喺人民當中，那個政府係需要向人民負責嗰一刻，咁佢就有個 will power 去同啲有錢佬，去同啲手上面壟斷咗資源嘅人去爭取一啲社會公義，嚟就係要佢哋放棄翻一啲佢哋霸佔咗嘅公共資源啦。好簡單，例如你啲地產商啲土地，你儲埋咁多，而家香港政府冇地起樓，啲人冇屋住，咁點咧？依一刻佢政府點解做唔到嘢？因為好簡單啦，大佬上面係咪先？北京睇住噶嘛，要同北京負責。但係如果佢係向香港人負責嗰一刻，你係咪係點衰都好，你都要照顧到大部分人嘅安居樂業先？ 門面嘢一定要做，冇錯。 你依個就變成個社嗰、那個政府嘅存亡，存亡嗰、那個、即係生死存亡之事啦。依個時候變咗佢就有一個 will power 去用咗一隻方法去達到佢嘅目的。喺依一刻，佢只要湊掂北京、中南海嗰九個政治局常委、嗰七個政治局常委，其他嘢根本就已經唔係佢考慮嘅範圍之內。所以其實點解必須要追求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选举，然后个重点就在这 里。我想提出一样东西呢，就即以我自己认为的呢，就普及而平等的选举，由这一即发个大革命之后，人类那个追求呢，其实是无论是什么的原因，这个除非我们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不是，无论是什么都应该为此而奋斗，无论你是一定是你是皇帝。皇帝已經反而自己冇得選添啦嚇，一個因為嗰個軍入邊嗰個嘅即係特殊嘅體制，我哋一般人嚇，只要你係或者有啲國家喺犯某一個法例係剝奪呢個選舉權㗎啦，嗱 ，which 我相信民主國家唔應該係嘅嚇，就坐咗監都係應該有呢個選舉權，所以我就話無論係因為。是因为你刚才我讲的公共设施啊，或者财富再分配啊，或者有啲 social order， 呢个都唔系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就系我同你阿 Sam 或者同阿 Wilson， 我哋生出嚟，除非我哋精神病证实有问题，如果唔系，我哋到咗某一个年龄，我哋已经有一种一人一票，而呢一个系长久以嚟啊，由呢一个1215年英国大宪章。人已經有君主同埋一啲嘅诸侯或者人民作出一個嘅憲章嘅規定，然後到咗法國大革命嘅追求人類要生而平等，當然中途有好多嘅即係迂迴曲折嘅人類歷史嗰個發展啦。然後再過咗200年，由法國大革命到而家，唔需要因為社會嘅任何因素，就係、是、好簡單，因為我同你係生出嚟平等嘅，無論係女性定男性。嗱，所以當然我哋亦都知道澳洲啊。亦都係女性嗰個選舉權係比男性要遲嘅，咁呢個唔緊要，歷史係有唔同發展，有唔同嘅國際跡，我哋都唔需要話因為嗰陣時就有咩唔公道，因為嗰陣時嘅婦女實在冇離開過個家庭，唔理直至今時今日，現在我哋知道，只要我同你係一個正常嘅人，超過某個年齡喺一啲先進國家，我哋已經有權力，至於我係窮啲有錢啲。唔影響我嘅手上嘅一票，咁呢一個係我自己信奉同埋信仰嘅呢一個就係人權嘅表現，呢、這個就係基礎嘅嘢。我唔理你係因為社會嘅再分配或者係咪平等或者其他嘅嘢，我反而覺得呢個唔係我考慮嘅，我考慮嘅就係我就係生出嚟，我就係有手上嘅一票，就係、是、咁簡單啫。然後至於其他嘅政府嘅格局係點樣，法治係點，呢、這個就係通過我哋每一個人喺個社會嘅努力而係達至嘅，就唔係 functional 嘅。I mean what？ 唔係 functional， 唔係因為有某一個嘅 function， 所以我要投票。No，this is my right， 我嘅權力就喺呢一度。呢、這個就係所謂天賦人權。係， 我哋。呢度係有，起碼都覺得係公平而普及嘅選舉，同埋咧，另外一個重點 係咪個社會運行到？當然咁樣會運行得更好啦。我哋認為，但其實咧，我都想講，稍後我都係想講，民主社會其實而家係越嚟越多問題，不過唔講住，所以我話唔係分數，啱啱相反就係講。我一個即係公義啊，即係正義啊，好似頭先阿 Sam 你講，係正義嘅，係公義嘅， 我同你，無論係因為財富、年齡、種族、任何膚色，我同你都係一樣。咁就係一個你覺得 more comfortable 嘅社會。雖然呢個社會都係有好多問題。 補充翻一句就係話，普選係最好啦。但係不論係專制國家或者民主國家咧。公投咧，始終都係而家發覺係佢哋呢全世界最大嘅大忌，因為公投係已經係一定係涉及一人一票嘅制度，而係一個簡單嘅議題。你如果共產黨喺中國肯出公投嘅話，肯定好快滅亡啦。 唔會啊，肯定冇可能，你唔使 佢亦都唔肯行，唔敢。我哋以而家中國人嗰種咁嘅特色，但係即係佢亦都唔敢咯。 我補充兩句啊，其實咧即係要博呢啲好簡單嘅啫。其實阿梁振英上任香港特首咧，都唔 Q 睇下究竟香港係簽咗啲咩文件嘅，因為其實香港係依個世界人權及政治權利公約嘅簽署地區之一嚟嘅。第25章咧明確地表明咧，每一個人咧都係有權去被選啦，同埋去選舉代表佢嘅人嘅。咁依個係香港政府對聯合國嘅一個承諾嚟嘅，因為佢係簽咗嘅，係有法律效力嘅。咁其實梁振英而家咁樣講咧，其實公然咁樣代表香港去違反依個世界人權及政治權利公約咯， 所以你頭先講話林鄭講嘢咪好興嘅咯，佢哋嗰個辯論裏邊啊，林鄭左閃右避啊，不斷唔接個波，人哋已經講明咗，因為佢而家成日強調嘅就係話有500多萬合資格嘅人可以做選民，正式嘅選民喺香港而家係有3多萬，你可以 happy happy 咁去投票，即係呢一種公然講大話而將整個嘅選舉制度，即所謂我哋人生而有嘅一種普選權咧，係公然扭曲咧，呢、這個先至係令你即係非常之憤怒，同埋即係覺得香港真係徹底典型嘅即係墮落咯。明明係即係將件事生安白做、扭曲改變，係奪取你生而有嘅選舉權，佢仲要話你係會好快樂咁去享受咧，呢一點真係令人非常憤怒。 咁唔係嘅，有啲人鍾意玩，有啲人係有避若狂嘅。 唔係鍾意你一個正常嘅人，你當俾人玩，你會憤怒囉。即係你冇理由唔憤怒囉。 好，咁今集時間差唔多，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 好，拜拜。 好，拜 拜。